黄狗咬我手，清早上街走，走到周家大门口，门里跳出一只大黄狗，朝我哇啦哇啦吼。我拾起石头打黄狗，黄狗跳上来就咬我的手，也不知我手里的石头打没打着周家的大黄狗，周家的大黄狗咬没咬着我的手。